杀了你，整死他，解散 China 这个家。 军旅 China 要逃亡，喊雅乐我的橡皮狼，七个大将干你娘，威风赶紧吃狗粮。今天喊麦开始骂，首歌兄弟是你爸，看看威威谁老大，我们一起揍 China。 China 解散这几年，一口年谈还挺圆，可怜雅乐进黄泉，我的中华大地永长眠。纵横威威只揍你， China 兄弟没人理，为你我愿遮风挡雨，萝卜保守一生时。电三轮的自行车，上超市把大米赊，一杯黄尿敬宝哥，我端起尿瓶就是喝。伦哥新哥直哆嗦，姑娘别把他手摸，为啥小雨背黑锅，我把实话说一说。跟我晒脸砸你车，我要装逼卖你锅，蹲在墙角跟谁说，一条中华送萝卜。雅乐雅乐在哪里，大浪猴沙在海底，大嫂大嫂对不起，我原谅不能把你娶。我与大家共等待，首歌胜拆那败，大嫂没有把你怪，雅乐到底在不在。五帝传媒傻老力，图的就是名和利，谁能与你共努力，年度淘宝挂协议。为你我愿搏生死，左脸红我的右脸紫，好悬没把你打死，我穷矮则是熊孩子。雅乐雅乐心太花，大嫂衣服没少挖，多少礼物为你刷，心里。